8月30号在平壤的425旅馆举行宴会，祝贺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迎接生日的代表。